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在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牵着它将我困扰。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的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的《鬼迷心窍》。Hello， 各位听众，你们好吗？这里是仙刀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两天没见了哈，听众想不想我呀？想不想？想不想？想不想？ 应该是想了吧？刚刚听说点歌节目还有人找你呢。 对，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啊。如果听众找我的话呢，可以来关注每天5点到6点的仙刀客栈哈。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晴的天气，最高温度8摄氏度，最低温度呢-0.4摄氏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呢为优。明天的尾号信行是2和7，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早晚还是天气蛮冷的，-4摄氏度了。 是。 对，那么也请所有听众出门记得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哈。 嗯。 好，我们今天秉承我们客栈的一贯作风哈，今天来说点什么好吃的呢？ 啊，咱们都说了各种这个中国的美食，能不能说点外国的呀？ 说点外国的。其实啊，之前貂蝉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这个，这个什么马来西亚的呀、泰国的呀，都说过。但是今天呢，我们来说点 没说过的， 没说过的，说点日料怎么样？哎，有听众喜欢吃日料吗？ 这个听起来很高级的样子哦。 那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说，你觉得三个人吃饭多少钱算贵？哎，这下给我问住了。我说这看你吃什么了，对不对哈？你说你要吃点贵的，那肯定这个 多少钱也不够。 对对对，多少钱也不够。他说吃日料。我说三个人的话，400-500块钱应该差不多了哈。吃个面，然后吃点寿司是吧？ 对。 但是跟我说，他们三个人花了900多。 花了900多。 花了900。我说那你吃饱了吗？还没太吃饱。 嗯，对，因为日料它的这个分量本来也不是很大。嗯。 好，那我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今天啊就有一个100元就能够吃到好吃的日料的店，而且他们的这个鹅肝啊只要25元一份。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鹅肝只要25元一份，嗯，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吃，可以想象得到这家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性价比非常的高的，非常划算的这样的一个店。 这家店呢是一间日式食堂哈，叫做京一食堂。这个京呢它不是北京的京，也不是天津的津，是鲸鱼的鲸，鲸一食堂 啊， 其实 非常有这个海边的感觉。 其实说到食堂啊，给我的印象应该是那种比较大，然后很温馨那种，然后呢会坐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有太阳晒着，价格呢也很实惠，不只是能吃饱，当然呢还会有一些特别。选的种类应该也是蛮多的，给我的感觉。 是， 对。 但是你要说食堂的话，人第一想到就是那学校里的食堂。 不是啊，这个食堂呢是一家吃日料的食堂，叫做京一食堂。这家店呢说，是这个 是一个神奇一样的 有两副面孔。哎，你现在给我，我觉得这还蛮吸引人的。哎，两 副面孔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那么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哈。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貂蝉跟四娘来把这家店给我们所有听众做一个介绍哈。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说望京的寒酸已经成为空气当中的一般的存在哈。可是有辣酱吃烦的时候，很想吃一碗饭或者来一锅煮物，不仅呢能够吃饱还可以暖心，这里特别的适合。这家店呢开在望京的麒麟新天地里面，店呢不是很大，但是老板花了很多心思，墙上是朋友友情手绘的壁画，桌椅呢是实木的，一把椅子价格听起来就是还蛮贵的哈。就连这家店的菜单也是造价不菲，但是老板很任性啊，就想把它打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非常有个性的老板。 对对。 然后你刚刚说啊，这个在这家店不止可以饱腹，而且可以暖心。你要说到这个暖心呢，我觉得日式料理是真的非常暖心的，并不是说这个饭是有多热。你知道一部电影或者是一部电视剧叫做这个这一下想不起来那什么。夜晚食堂大概是这个意思，有哪位听众记得这个电影？ 我的前半生吗？ 哎，不是，就是一到晚上这个半夜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过来吃这个日式料理，就这个电视剧，谁能告诉我呢？ 对，其实说到这个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当中哈，也是有一家日料店叫做酱子， 对， 当时啊，有多少人看完这部电视剧的时候非常想吃日料呢？ 是的，所以说这个日料店真的是一个非常暖心的存在。 好，那么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貂蝉来把这一家店给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跟貂蝉介绍一家吃日料还不错的小店哈。同时呢，我们先偷客栈不仅有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现在还有了微信号的福利群，来添加小二的微信号。进到我们的福利微信群，我们的小二会在每天的下午来给大家发放福利哈，每天是不一样的。今天发放的福利是上周来做过节目的那家酱肉馆儿，和兴隆酱肉馆的肘子，对，来免费送哈。小二的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好啦，有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行一小段的广告，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我知道我一定不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

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远走高飞》，是听众小蝎子点一首歌啊，他说祝大家一路顺风。这里是先偷客栈号，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祝大家一路顺风。那么貂蝉也提醒所有听众，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 对的。 我们继续来推荐这个好吃的，来聊聊这一家叫做精一食堂。说呀，说这家店呢，11点至2点前是午餐时段，各种饭面都非常的齐全，有几样是别家吃不到的小吃，很有特点哈。任性老板可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里面。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这几道菜到底有哪些这个不一样的特点在里面哈。来，四娘先介绍第一道吧。 首先的第一道呢，就会让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呀，因为呢，这道菜叫做招牌牛油果温泉蛋。这其中的两个东西大家都能理解是什么东西吗？牛油果大家应该差不多都吃过。 对是的。 是一种蔬菜，也有人称它是一种水果啊。那另外一个呢是温泉蛋。温泉蛋怎么跟大家解释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去吃牛排的时候，人家会问你单面煎还是双面煎。一般单面煎的呢，大家会发现就是这个蛋白有一点点的凝固， 对， 但是蛋 黄 还是散的。 是的。 那这个温泉蛋呢，就跟这个状态是很像的。那么这一道菜呢，就叫做牛油果温泉蛋，25块钱。哎，大家要知道这个牛油果的这个材料是非常非常的贵的啊。牛油果温泉蛋这道菜可以说是满足了我对日本料理所有的定义啊，因为嫩绿色的这个牛油果整个浸泡在汤汁当中，旁边呢是一颗饱满的温泉蛋，还点缀了一些这个鱼子酱，真的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些东西啊。我相信很多人也是特别爱这一口，好这一口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也说到了说这道菜的吃法，先是把温泉蛋的蛋黄给戳破，充分的和酱汁融合在一起，然后再用牛油果裹满酱汁来吃，两种充分幸福感的食物结合在一起，喜欢的人会特别特别的喜欢吃。其实说实话，貂蝉是不太喜欢吃牛油果的， 对， 但是有很多朋友就特别的喜欢吃牛油果。 其实就像榴莲一样，有人爱吃有人不爱吃。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哈，这一道菜叫做招牌鸡碎饭，只需要35块钱。店里啊也有鳗鱼饭、照烧鸡排饭、茶泡饭，但是啊，问店家你家什么饭是最推荐的呢？给我的却是一碗鸡碎饭。店员很骄傲地说，这是老板特制的，别家是没有的。这碗饭中的鸡肉和鸡软骨切得很碎，加入酱汁做成类似于 肉燥， 肉燥的样子，中间菜再配合 对 一颗温泉蛋，又满足了这个对戳蛋黄的这个小快感， 强迫症这是 戳破，哇，那个黄色蛋黄会流出来，真是 哇。 吃饭的时候呢，先大力的将温泉蛋戳破，然后把所有的食材混合在一起，再混合一勺接着 一 勺，哎呀，幸福感爆棚。除了鸡肉饭，还有鳗鱼饭、照烧鸡排饭、牛排饭、茶泡饭， 各种各样 的，什么样都有哈，也是非常的便宜哈。反正这个这就是 又便宜又好， 对，又好吃。 对， 这家店呢叫做精一食堂，精呢是鲸鱼的鲸，在望京。如果有听众想喜欢吃日料的话呢，可以去 尝试一下 、去自己查查这家店的地址以及各种各样的特色菜哈，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刚才这一位听众叫做、 好多朋友 对，好多人来点歌，大家不要着急。这一位叫蓝色的梦想说，貂蝉，我想点一首《我多想抱着你哭》。你是怎么了吗？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吗？不要不开心嘛，那把这一首歌来放给你听哈。叫做《我多想抱着你哭》。 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但是点的歌呢必须都是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 对 对、嗯、不能是那种嘻哈歌呀，那种很闹的歌曲，都要是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嗯、同时呢，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来 进 对对对、嗯、来进到我们的微信号的福利群。我仙偷客栈不仅有公众账号，还有微信号的福利群，小二会在每天的下午给大家来发放福利。小二的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欢迎我们的仙粉们都来加的微信号来进群。嗯， 我知道现在的你已经不再爱我，可是我也只能伤心难过。这样的时刻，你还有什么话对我说？当你决定离开，我好舍不得。我多想抱着你哭，紧紧地把你抱住，只要你能够幸福，我愿意付出全部。我多想抱着你哭，紧紧地把你抱住，只要你能够幸福，我愿意为你默默祝福。在的你已经不再爱我，可是我也只能伤心难过。这样的时刻，你还有什么话对我说？当你决定离开，我好舍不得。我多想抱着你哭，紧紧地把你抱住，只要你能够幸福，我愿意付出全部。我多想抱着你哭，紧紧地把你抱住，只要你能够幸福，我愿意为你默默祝福。我多想抱着你哭，紧紧地把你抱住，只要你。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感受冬天，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感受冬天，让我们珍惜每个飘雪后的黄昏，感受冬天，让我们期待每一个灯下静谧的长夜和每一份炉火旁那融化不开的浓浓亲情。今天是11月13号，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首歌来自赵雷演唱的《成都》，是这位听众叫做雷雷点的歌啊。他说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了成都的美食，好想现在就去成都啊。我也想去， 我也想去。 对啊，其实说到成都的话，美食还真是蛮多的哈、啊。其实在我们先锋客栈当中给大家推荐过不少吃成都菜的地方哈、啊。 是的。 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每天都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推荐可以说对各种各样的美食，世界各地的美食哈。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来说一说今天推荐的这个吃日料的一家餐厅哈，叫做鲸一食堂。鲸呢是鲸鱼的鲸，鲸一食堂是一家开在望京的吃日料的地方，价格都是很亲民的。 是的。 刚才呢有介绍的一道菜叫做牛油果温泉蛋，才25块钱，以及招牌鸡碎饭才35块钱。 是的，都非常非常的便宜。特别是我在节目一开始有说到的这个鹅肝寿司才只要25块钱， 这真的是蛮亲民的价格了。 是的，因为你知道鹅肝在别的高档的地方一般吃到这样的鹅肝的话，差不多要近100元才可以，但是在咱们这儿，不仅有鹅肝，而且鹅肝下面是米饭，还有这个海苔，加在一起，我们可以做成这个寿司啊，也就是鹅肝寿司。 对， 厚厚的一片肥鹅肝，煎的又软又嫩的，下面有米饭和海苔，一筷子滑下去，粉嫩嫩的，散发出动物的脂肪的香气。 说啊，这对对对，说啊，推荐的吃法呢是用海苔卷上鹅肝和米饭，自制成手卷，一口而下，让鹅肝在嘴里爆浆，这样才最过瘾啊！来想象一下哈，嘴里有这个海苔的味道，有米饭，还有鹅肝鱼子酱， 是的。 如果真是 喜欢这样吃，会不会太浪费？ 我觉得 没关系， 长肉会长肉的， 没关系，很便宜，再来一个。 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哈，说这个呢叫做鲸一特制卷，仅需48块钱一份。说呀，别家的寿司里放的是牛油果三文鱼，第一次吃到寿司卷里面放的是红薯。对，还别说，这个两种碳水化合物搭配在一起，有米饭有红薯哈，还挺合适的， 挺好吃的。 对 呀， 本身自带香甜，无需要其他的添加成分了，也是很天然很好吃的。 是的， 还有这个刺身拼盘，对， 刺身应该是日料的一个特别大的特色了。 对对对，仅需78块钱一份。 啊、多少钱？ 78块钱一份。 我的天！ 我觉得去一些地方吃的话，这个刺身拼盘至少得在100多块钱、200多块钱左右了。 是的， 对。 对， 但是这个不满100元还真是蛮少见的哈。 是的。 说刺身拼盘中的甜虾、北极贝和三文鱼口感都是非常新鲜的。如果觉得吃了生了需要喝一口，店里也有不少清酒可以搭配。 日本的酒应该是美酒会比较。 对对，那么一会儿在节目当中来给听众做详细的介绍哈。刚才呢，在节目的开始之前，貂蝉说了这一家店呢是有两副面孔。刚才推荐那么多好吃呢，都是中午的饭菜。 对对 对，那么到了晚上呢，还会有一些 更加奇特的。 对对，更加奇特的。说呀，中午时段大家都很匆忙，下班之后可以来这里休息一下了。日系的老板总是想来点不一样的，于是有了这一本颠倒黑白的菜单。 颠倒黑白 就是一面是白的，一面是黑的。白的这一面呢是午餐，黑的这一面呢 是晚 餐。对， 是这样。 然后呢说晚餐的话呢，还有秘制炸鸡翅啊，才35块钱。 哇、哦、 用甜甜的日式酱汁腌制，炸得很焦脆，不见油腥，外边满满的一层花生芝麻碎，金灿灿的覆盖在鸡翅身上。哇哦， 哇，鸡翅吃起来呢很有嚼头。 对，还有 慢慢吃，慢慢聊，喝点小酒，我们有的是时间。 还有各种烤串也是有的哈。4至25块钱不等。种类还是蛮多的哈，烧鸟类的品种齐全，鸡肉丸子、鸡心、芥末、鸡肉串儿，这个各种各样的哈， 你能想到的都有。 对，都有。 还有这个烤牛舌、烤大虾、烤秋葵，想烤什么基本上都会有， 基本上都会有。 对，根据个人的需要，烤串分为盐烤和酱烤两种，可以根据你这个自己的选择啦。嗯，这是鲜涛客栈，稍后呢这家店还有一些小惊喜留给听众啊，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好吃的。 嗯， 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涛客栈，可以来跟貂蝉互动，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同时呢欢迎我们的鲜粉们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来添加小二的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小二会在这个微信群呢不定期的给听众推荐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也会给大家推发放一些福利哈。 福利，对。 嗯，刚才呢一位听众叫做阿凯点了一首，这个是扎西顿珠演唱的《阳光》，来把这首歌来送给你听。 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不要躲在角落一个人忧伤，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喜悦，感觉真的很棒，就充满了能量，快乐一直都在我们身旁，请你遇到困难不要说放就放，追逐希望超越梦想，过程不一定就是艰难，态度决定了一切，乐观迎刃而上，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洒下一抹光芒，还指引我充满着喜悦，感恩让我微笑，不再失望。啊 ，Daddy 拿着钢笔压下的都是我，拿着钢笔我一戳了痛，电视突然来个主动价，早就不那么扎心胸，扎心扎心哪有扎心胸，扎心的人平时从不来说，公主被你笨的扎心胸，电视突然来个主动价，早就不那么扎心胸，扎心扎心哪有扎心胸。快乐一直都在我们身旁，请你遇到困难不要说放就放，追逐希望超越梦想，过程不一定就是艰难，态度决定了一切，迎刃而上，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指引我方向，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喜悦，感恩让我微笑，不再失望，让生活每一天不要躲在角落，让生活每一天 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喜欢你》哈，来自听众被宠坏点的歌。今天呢是她老公的生日，祝她老公生日快乐哈。那么今天呢是11月13号，也是貂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的生日哈，也祝我这位朋友生日快乐哈。希望你们都能够每天天天开心，天天快乐。 嗯， 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继续来说到这一家日料店叫做鲸一食堂。鲸呢是鲸鱼的鲸，鲸一食堂是一家开在望京的日料店。是一家还是很火很火的日料店了，价位也不贵，吃的还是蛮多的，蛮有特色的哈。 对， 刚才有给听众介绍了一些像这个牛油果温泉蛋呀，还有这个碎鸡饭，还有这个鹅肝的寿司，都是一些非常好吃的哈。那么在晚上的话呢，这家店还会有一些烧烤。 是， 对对对，说的 而且呢有一些朋友他不仅仅是这个韩剧迷，也有那种日剧迷你知道吗？ 是的， 那日剧里一定有一个酒叫做朝日酒。 朝日酒， 对，一旦喝上这个酒，就有那种日剧里面的 feel 了。 对，说到这家店，吃了饭，吃了烤串，吃了寿司之后，肚子已经饱饱的了。 嗯， 那是不是该吃一些小甜甜喽？ 啊，什么小甜甜？ 就是一些甜品喽。我们来介绍这个啊，这是什么？芥末冰淇淋，我的妈呀！ 啊， 哎，这个颜色是蛮像抹茶味道的。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貂蝉，你喜欢吃这个芥末吗？ 我不太喜欢吃啊，但是我可以尝试一下呀。 不太喜欢吃是吗？下次我给你买一个，告诉你这是抹茶的。 咱俩有仇吗？ 开玩笑了， 对，开玩笑哈。如果这个听众这个听到今天节目的话，来约你约上你这个好朋友一起去吃，来这个 给他一个惊喜， 给他一个惊喜，你点一个这个芥末味的，告诉他是抹茶味的。 对， 说呀，这个芥末冰淇淋是店里新推出的。口味哈，嫩绿色，奶味很浓，有芥末的味道，但是呢并不冲鼻，这些品味会在最后感受到沙沙的这个颗粒 感， 应该就是冰。对，这是也是老板 故 意 的，这个老板真的是太故意了。 对对对， 蛮坏的。 是的，那还有呢，一个就是梅子酒，也是我在刚开始有提到的，咱们吃这个日料，包括是一些什么刺身之类的这种，一定得有点酒。 对， 你知道吗？人在吃海，对，吃海鲜的时候一般配的都是白酒。 对，是的。 那咱们这个日料店呢，肯定少不了梅子酒。 是说日式的梅酒度数都不高，非常适合女孩子们喝。其实我有一些朋友啊，特别喜欢喝这个日本的这个梅子酒，经常在家里会备上两瓶，比如说晚上睡觉不好的时候来喝 上 半杯，对，会有助于睡眠。说呢，他家这个梅子酒呢，加点冰块，一边聊天一边喝，口感也很好。再来两个这个烤串，吃两块寿司，哎，也是一个这个周末消遣的地方哈。 而且他们也特意调配了一下。一般喝不到什么明显的这个酒精味儿，一杯下去呢也不会上头，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喝。 对，说来这个鲸一食堂作为一家新店，考虑的是周边的年轻上班族们，中午以便当为主，晚上呢有炸物和串烧，而且价位不高。在这个满大街都是韩国料理的望京，想吃点这个日式料理，这家店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叫做鲸一食堂，是一家开在望京的日料店。如果有听众喜欢吃日料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这家店了哈，价位是非常的亲民的。 对， 这里是仙偷客栈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跟四娘互动吧。同时呢，我们仙偷客栈的这个微信群也已经开通了哈，来添加我们小二的微信号，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小二会在每天的下午来给大家放一些非常有诱惑力的福利哈。那么今天呢，就是免费给大家吃的是何兴隆的大肘子哈。小二的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好啦，听到了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 关门 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无论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花一朵，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